D100 主持吳志森探長你好探長 Hello 你好森爺 國民黨旗和中華民國國旗是兩樣東西，國民黨旗就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青天白日即是藍色底的，藍色底白色的太陽，青天白日就是國民黨旗，國民黨旗什麼地方看到呢？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開會之類的那些，你就會看國民黨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就是中華民國國旗，在哪裡呢？石硖尾，你鄭屋邨。 我都見到，你正屋邨，我也見到，原來我後來才知道我和劉細良，細良是做街坊的，他是住在東頭村，我是住在東頭村，我想是隔兩座，如果說說一下，我應該去到他那裡，好像說他那裡做裁縫，應該幫襯過，一定沒有資格幫襯，校服褲，應該都見過那間店，如果我沒有記錯，我做年輕人的年代，東頭村也是到雙十節， 那些天大廈，一樣是有這樣的感覺，後來就到回歸之後，之前已經掃了，就不存在這些慶典了，即是說最明顯回歸之前掃了，就是那個調景嶺，因為九零年代頭我直頭調景嶺那裡做了整兩個月，因為套戲是一個拍，就在一間屋那裡拍，那裡做訪問，我做過專題，那裡有時候我們做周慧行，那個山就在掌總統萬歲，那時候心想搞七年真是轟炸你都知道，玩完了，但怎料未到九七，後來他就是叫做 就要用一個遷徙你們上樓等等的方法，將那裡用一個最簡單的辦法，完全不存在爭論的辦法解決了，大家住在那裡的人不會出聲，大家不覺不覺，普通的遷拆、普通的重建，大家都忘記了一段時間。 今天雙十節中華民國國慶，當然在香港回歸十幾年之後，一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都見不到，我不知道今天例牌會有酒會，台灣駐港機構搞的酒會，他都打個電話給我，你來不來，我說做節目當然不來，他連都帶話給我問過去不去，但是我覺得他們都已經自我審查，他不叫做中華民國國慶了， 叫做辛亥革命102周年紀念，沒辦法，現在台灣當局的政府，我們不說台灣當局政府，台灣當局的政府都不太爭氣，不爭氣，台灣人還慶，我的台灣朋友個個都說投共，但現在還有香港， 我想你也看《鏗鏘集》，講香港的年輕人移民去台灣，再重新移民去加拿大， 我們星期二的節目也找了一個台灣移民過來香港的朋友，直接講， 所以雖然你知道我們又不是 我們都很反叛的看你們的樣子都很反叛都不是反叛人家心想到的但不夠膽說但又不知道為什麼不夠膽說香港還是有言論自由的還不用拘捕講中華民國國慶不用拘捕不用打靶主要說而研究的問題都可以說完雖然你不喜歡聽但真的存在的東西即使說西藏獨立新疆獨立我作為學術的研究或政治的研究我覺得不應該有禁忌 說來又沒問題有時跟朋友在街上說開這些東西都要樹你沒聽到沒聽到沒聽到這就是弊的地方弊就是當未有人來壓迫你未有法例去禁止你二十三條又未立法你就已經自我審查到這個程度自我暗春你連發開口夢都不敢說 你說是否情何以堪很恐怖所以我經常都突破這些防線希望朋友給我感染到發開口夢不敢說半夜起床屙夜尿的時候三排道門坐在塔道又不敢說你說就死了人家一動這樣的地步老了就變成維園阿伯調回轉因為維園阿伯的年輕的時候也被英國人壓迫得很慘今天當然雙十節這是一個話題台灣也有一個慶典禮牌馬英九和王金平握手 拍到他們在慶典因為雙十慶典王金平做主持人立法院院長馬英九在那裡致辭然後馬英九上訴要開除王金平的黨籍上訴失敗暫時又暫緩搞到他灰頭土臉焦頭爛額還有好像有數以萬計的人集會要倒馬英九因為實在太憤怒了 因為當時馬英九上台沒多久台灣朋友頂籠就叫他滾回香港 你那些當然是台獨朋友因為綠營那邊的朋友多一點很不喜歡他但我覺得他是一個好人到現在都覺得他是一個好人因為他政治水平低因為政治水平高的就不會那麼焦頭爛額政治水平低就證明他是一個 很大包袱背著就像劉德華那樣不做奸角有很大機會去落你的髮展也不做奸角是啊這個馬英九就有這個相同的問題因為馬他英俊兒現在超過六十歲都是中有很大機會去落你的髮展也不做奸角是啊這個馬英九就有這個相同的問題因為馬他英俊兒現在超過六十歲都是中保養得不錯還有今天染了髮我看到頭髮旁邊的洞都已經整了黑靚仔是很多包袱是啊好像你所說不可以做奸做了太奸就會失去這個靚仔的魅力還有怕粉絲不喜歡連結婚都不行 生了就先爆煲了我們今天最爆的不是說雙十最爆的就是說一個人叫馮偉光沒錯認識不認識他我認識他的原因就是他好像聽過被人打曾經也被我辭因為他那時候已經不在民主黨了還在他什麼時候不在民主黨呢他申請做副局長 被他的黨友李永達罵他賣黨求榮然後他就說要解僱他領導說要開除他我撇你先自己走你好像男女分手一樣拿回美彩我非你不是你非我還有一個場合認識他就是我有個朋友很大膽地去他的選區議員 只是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捏低他想 我跟馮維剛不止一次老實說我對印象確實很曳因為曳在哪裏當然覺得他政治技巧不好應對技巧也是很差 我今天聽到消息，昨天開始聽到消息，他有機會做新聞統籌專員接我前上司，我以前的上司叫鄧慧君，就是TVB新聞部，我跟他共事那段很長時間，他因為健康的理由，不夠一年做新聞統籌專員就拜拜了，跟老闆分手了。 內情是怎樣，你知不知道？ 內情是說他有耳鳴和眼蒙，他有耳鳴和眼蒙很久，申請份工之前都有，可能是信錯了，因為眼蒙，信錯了689，失了名，雙目失了名，那個就是舊聞，究竟他為何走，我們不說了，但馮偉剛說他要接這個位置，探長，我第一個時間就想，是啊，好啊，恭喜他。 恭喜誰先？恭喜馮偉剛，恭喜六八九，恭喜香港政府，我做新聞的嘛，我們做評論的嘛，你越穿崩呢， 哇，幾個人，多東西寫，多東西寫，多東西講，頭條新聞第日開翻， 不要說你那麼專業，我們那些軟性的盧漢推哥那些， 好過癮， 早排呢，國教的人，跟阿周博言講，真的不怕沒話講，不用找，但突然間有一兩日水靜鵝飛， 就死了，沒什麼說，但現在又可以不用那麼害怕，因為他出來老實實他本人已經罵很多笑話，連搞那個藝法局的選舉都一撇東西，大家知道什麼話，他自己回答別人說我答那個選票本來有10張就釘錯了，那張釘裝的人就釘多了一張，阿哥 選舉神聖嘢，其實他不是很尊重這一科嘢，不是就是你現在釘什麼，就像今早有大班講數銀紙， 張張銀紙這一樣的1000元紙，又不記得數多兩張，就算我們這些監製給我們這些，他都清清楚楚跟我交代這份是最後的，很認真，由他這些一鑊東西的人一鑊粥的人走去做新聞統籌專員，我們做新聞的就好，覺得好過癮，天天都不休息，雖然你過癮，但對市民來說是災難，我過癮就是因為我是新聞工作者，但我有一個納稅人，我是納稅人就想， 哇，快要來又交稅了，收了稅單，每次打一個稅單就火都來了，他多少錢人工？17萬5000，未計那些所謂fringe benefit，即是不計什麼假期、醫療、房津、車、司機，不計那些，正代17萬5000元，18萬一個月，哇，我覺得很冤枉，我們納稅納得，是吧？ 其實現在我們納的稅一直都有人說，從以前我小時候已經聽人說交稅都經常都騙政府，所謂未必騙的，譬如錢用多一點，寧願有些人請小孩子做事，同工公司那些不會報稅，就請了，有以前小時候錄音室就有些做很多音樂的人，我不說誰，即是未夠15歲，不是未夠15歲，就是去賺很多錢， 全部要硬掘要交稅，於是乎就叫同工，或者我們剛剛夠18歲出來簽一個service charge， <Okay. S 1> 就簽百多張或者幾十張，那個年度不用交稅，但每簽一張就給他100元，很多人所以給他簽，但現在那時候我們對這些完全不敏感，但今時今日你看報紙、看電視，你看到 連稅是這樣做的，難怪這些人有這樣的街頭智慧，這麼發達。馮偉光大家對他的背景未必陌生，他一直都是民主黨出身，一直做到民主黨的中常委，就是海怡選區的區議員，但是他未去申請副局長之前， 他已經有些言論、立場、觀點已經跟民主黨一路越走就越遠，你見到他有好幾次都很突出，我不太記得他應該是未退黨，我不知道退了黨沒有，譬如說他人家反國教，他就拿著旗去支持國教，他就要參加不知道愛國力、愛港之星那些集會， 還說人家妖魔化中國，他退黨之後他就在《經濟日報》有些評論文章，定期一個星期一次，對梁振英政府極盡擦鞋之能事，你覺得看他寫的東西跟在《大公文匯》評論員的文章， 政府這個機構、特首這個位置的人物去幫他傳訊，將他的信息提出來，這個其實是我們公關日日在做的事，反而以為一定要是記者才做，我對記者都很尊敬，也都記者做，也有他的好處，但就不一定是記者才做這個位置，還有很多記者做了一些，就會走去轉做公關，其實公關和記者之間的位置都挺流動的。對不起，馮先生，如果我是做考官 新聞統籌專員他連新聞統籌專員做什麼其實他的理解都錯了，性質都還未掌握到，都錯了。新聞統籌專員他的說法是為政府這個機構、特首這個位置的人物幫他傳訊，將他的信息提出來，這是相當膚淺的一個理解，膚淺到不得了。如果要講得比較深入一點，他是一個叫Spin Doctor，簡稱叫屎片醫生。Spin Doctor是做什麼呢？這是美國傳回來的說法，我不太贊成的。 將黑扭成白，轉一轉，將白扭成黑，將一些信息不好的就包裝到好，傳出去令大家接受。 這就是將所謂Spin Doctor或者政治的公關或者新聞統籌專員的用講得最差的方式去表達。但如果你真的要真真正正為一個地區或國家的領袖做一個新聞秘書，Press Secretary或者新聞統籌專員， 當他有些政策要推出來，推出來的之前他要評估整個社會的輿論形勢，形勢大概那個水溫是怎樣，你要知道這件事雖然會引起爭論，爭論會大概會去到哪裡，有多嚴重，這個時間推出來適不適合，會不會粉身碎骨，還是水到渠成，你是對社會政治輿論的形勢有一個很充足的判斷，這個是最重要的。新聞統籌專員是這個工作的最重要，而不是說你有話說，特首先生你怎麼說，於是我就跟你出去說，將你傳出來，不是這樣。包領的，即是當作公關，是一個政治形勢的判斷的問題，他會給一個信息給特首 或者他身邊的人，我的研判這個時間推出合不合，很有問題，千萬不要做，什麼時間推出會好一點呢，這個時間就會好一點，好了，你推出的時候用什麼語言，用什麼形式，用什麼表達的方法，令到你的政策推出來會順利很多，人們容易接受很多，這個也是新聞統籌專員所要做的事。所以 馮先生，我聽完之後我就覺得真的不夠班，所以這個問題上，因為他這份工作的門檻降低了，因為現在政府完全是跟市民很脫節，他覺得你剛才說的話可能不再重要，會不會呢？所以才會請到這樣的人回來，我不知道，如果他覺得我剛才說的話不重要的話，就這個政府對不起，看到六八九上台之後，你覺得你剛才所述的事有做過嗎？沒有，沒有，如果不是每一波都動，你他的成績一項就扑一項，現在是，其實這樣都沒所謂，沒理符，我覺得這個位置根本就不用請， 不用請了，老實實。 鄧慧君他中途加入都未做一年就拜拜了已經離職了八月的時候離職都已經兩個多月的時間又是這樣又是這樣又是一劈東西沒有衰過持續地出一隻只不過我覺得既然沒有新聞統籌專員都是一劈東西加了一個新聞統籌專員下去 變成兩撇那你說一撇就一定是兩撇那你不是省回錢嗎不就是省回錢現在真的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最差的那班走在一起現在這個真是最差的那個是專門給出心裁的很難選到那麼差戲又這麼差最簡單連搞一個藝發局的選舉 都差一點賣不到尾你看到那些投票者候選人如狼似虎去指責你你這樣的衰樣站在那裡一臉無奈又賴皮的樣子去鞠躬就是這樣做的事你們做了梁振英的新聞統籌主任是不是都要這樣呢我覺得不堪設想可能會更甚因為覺得有個模特兒給他頂了 其實大不大聲有時可能是會視乎現場採訪環境而定譬如說他聽不到的話你喊大聲一點也是無可厚非的但大聲就不一定會代表是沒有禮貌令到人難堪的反而如果是有些機構因為記者的提問就去沒收人家的採訪證這些才是對新聞自由的無禮和踐踏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吳志森探長馮偉光做不做到新聞統籌專員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沒問題的自己都站出來被人問但我覺得很奇怪香港地有一個說法就叫見光死上次他做見副局長的工你知道我覺得CY就正固一點 就第一我九個份工未必辭的我偷偷去見的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每個副局長去有些見功的時候就沒有被人拍到的有些一拍拍完之後就尷尬尬他都不是尷尬尬他好像將自己的照片放在Facebook 你就不會出來這麼高調地接受訪問我對做這個我覺得是完全違反在職場那種求職、求生存、想找工作的潛規則沒理由說譬如我舉個例除非你說考官一見完你之後可以了你下個月一號上班 評書立即給你你簽了就百分之百把握如果不是的話你是絕對不應該也沒有理由有違反常識人家訪問你新聞統籌專員的位置我是對的因為這就是政府作為一個機構特首這個位置要傳訊信息傳出去就是我做公關每天要做的事我覺得這樣說了之後 除非拿到聘書100%的把握所以我懷疑他有人答應過他答應你未拿到聘書之前都會出事 有些人很懦弱 想不到興奮得滯，過度興奮，方使人不知道。昨晚傳出這個消息，傳媒一直都找他，我們都找他不到，我們都叫他，因為他未知道，未有人答應他，傳媒一直都找他不說話，其實是對的。 正常的做法，一個正常的人，一個心智正常，一個心智父母由你吧，很難announce這件事。是的，當然不是由你，當然是政府。沒錯，我們很高興，心慶得人，找到一個什麼資深的公關人才做這個新聞統籌專員，當然是這樣的。他不說話不回應，絕對是正確的。今天什麼守不到寡？ 什麼效果，先說守不到寡，他覺得這個消息是人生的最高峰，不是由我來宣佈，捨我其誰，守不到寡， 以前在那些十大奇案或者那些省港奇兵通常為什麼人們敗露了行蹤呢，因為他一拿了一塊錢之後就把他拿出去，口沫遮攔，哇，我大把錢花不完，現在就拿個金撈出來送給你看，那就出事了，他就是這種過度亢奮症，然後去查案那些華探長，又是他那裡，又是那裡，沒錯，那就問 那個人呢，好有趣，你不要看他整個老粗，好厲害，又說有幾億，又有金撈，誰啊，誰啊，就是這些，就是這些案件，那就出事了，我真的不知道，祝他好運吧，最後，他馮偉剛很多人未必對他跟他熟，他的背景怎樣，我們的同事咖啡貓Eric就做了一個三分多鐘的片段，給大家看一看，聽一聽。 看看他出身背景，怎樣變，怎樣做變色龍，起起底先。政府新聞統籌專員一職如空了幾個月，政界就流傳因為應徵副局長而退出民主黨的馮偉光，是有機會加入特首梁振英的團隊。根據傳媒報導， 現職公關公司負責人以及區議員的馮偉光是有機會加入政府的，而新聞統籌專員是屬於首長第四級，即 D4職位， 起薪超過17萬港元。 而馮偉光曾經是民主黨員，但去年高調應徵副局長，違反了民主黨規定，所以決定退黨。 但他就在2011年的南區區選論壇裡面， 就說人做做區議員，走了去做政府是沒有承擔的。 我想問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在區裡10年都是最近這三兩個月才見到三位，我想問一下這三位有兩位是試過選了區之後就跳過另一個區，也試過剛才好像說做了一個組織的區議員，做做就走到政府做，三位怎樣說服可疑的居民，你們可以有承擔呢？ 馮偉光現時就是零施公關關係亞洲有限公司的負責人，這間公司是負責藝術發展局新一屆的成員選舉投票程序的，但選票就出現錯漏，部分選民收到一份釘裝成11張的選票是比正常多了一張。馮偉光日前就事件道歉的，8張就是在釘裝的時候，譬如應該每一張有10張選票，就會是有時會釘第11張， 因為它跟黃顏色，釘裝的工人會看不到，這個在香港因為沒有一次的選舉會是10張選票一起，這個大家都知道，所以希望大家諒解，我們都再次致歉。而根據消息指出，前民主黨中常委馮偉光將會擔任新聞統籌專員，民主黨的主席劉慧卿就說跟對方並不是很熟，但就認為馮偉光從未在新聞界裏面工作過，擔心他未能夠勝任。劉慧卿繼續說到， 政府任命高層官員是應該召開記者會公佈，以及向公眾解釋。再加上馮偉光早前負責藝發局選舉安排引起混亂，他亦都應該要解釋事件之後才可以正式上任。雖然大家是黨友以前，但馮偉光都會告訴我，跟他是不熟的，所以如果我扮熟去認識，這個亦都不公道。但是我覺得他不是新聞界那一行， 所以我是會憂心他未必是可以勝任到這個職位，因為是新聞統籌專員，我會以為是找一些在新聞界工作了很久， 很熟悉的運作， 怎樣去協助特區政府 去搞好他發放資訊的事情。 到底這次馮偉光是否可以出任新聞統籌專員這個職位呢？ 就要等特區政府出來正式公佈， 又或者是正式出來澄清了。 到現在我看完所有的即時新聞， 特區政府到今天這一刻， 這一刻就是17點5點40分38秒聽我們節目的朋友可能現在聽到41了，未有任何消息證實馮偉光這位前民主黨的中常委是一位做公關做了一段很長時間，不過很多事都有獲觸，有人說他是變色龍，政治的變色龍真的變得很厲害，即是以前的沙華仔一樣，一直都未有任何消息 證實他會做這個位置，但是這樣傳發機會都很大，不過我不知道有沒有變數，因為他自己出來說最適合做這個位置，可能就是因為輿論令到沒得做，不出奇，我覺得不出奇，幫他一把，而且我就這樣看，我覺得他不是只是 人家說他變色龍，我覺得真是實至名歸，這句才是實至名歸，我認為 因為你看得到，如果你留意他寫的東西，你留意他做應徵副局長之後自己說不撈民主黨出來的政治動作或者參與這些所謂的活動，你很難想像，連劉光華都做不到的，劉光華會不會參加愛港力？不夠膽的，劉光華會不會寫一些東西去擦這個CY鞋？ 我未聽過，當時真的沒有人夠膽，是嗎？劉光華會不會走出來說要挺國教？他不會，黃之鋒他們妖魔化中國，沒有啊嘛，這個什麼都做齊，因為今時今日樣樣都講求效率，是咯， 要快， 沒錯， 最重要快兩仗， 如果不做呢，沒有被人看得到，不是，如果你不做呢，旁邊那個做了， 是啊，快過他， 因為現在實在太厲害了，搶位嘛，大哥，沒錯，什麼都搶， 搶這些位置又搶，奶粉又搶，什麼都搶，高有高搶，低有低搶，18萬一個月，香港也很難搞，都不是說找不到，很多人都找到，不過很辛苦，第二工作時間會很長，第三要有能力才行，你炒東西就要炒東西有眼光炒，會洞的，你做東西，你砸石仔都要砸石仔都要出體力，賣身都要出體力，都要取悅人， 不過現在他這個方法這個做法是否都是取悅人，應該都是的，都是跟賣身沒什麼分別，都是被人入了，但我覺得我尊敬賣身的人，人家是體力來的，體力勞動，而且是為生活，體力勞動來的，他這些不是嘛，好像今早大班說這是出賣靈魂的做法， 體力可能不夠就出賣靈魂， 還有這個跟DNA有關，為什麼？因為有些人其實早就已經看到他會成魔， 以前的陰陽怪氣，我覺得這個都不像民主黨一般的，很奇怪，但為什麼不認同呢？容不容納得他做中常委呢？Frank介紹的民主黨好像要，不可以隨便入黨，就是教協的底最重要，有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一回點， 我剛才說了新聞統籌專員要研判政治形勢，這個很重要，這是對外的，你要判斷特首這件事是否爭議，出不出，是否這個時機出，然後說如果要出是怎樣出，怎樣包裝，他要負責一錘定音的，要給意見給特首。除此之外還有一件很重要，他要將特首辦、特首辦公室主任、特首的顧問 有個政治能量大家知道這麼大的機構中間是有很多人事的關係意見的不同你要足夠的親和力將這些不同的意見的部門局人事拉在一起就有一個政策新聞統籌譬如你一個政策是很大爭議舉個例子很簡單推出政改方案 新聞統籌主任不是做這些新聞統籌主任是非常政治化的一個角色來的是吧不單是發言人那麼簡單不單是白宮發言人那麼簡單熟悉政府的運作而且都在一個資深的AO資深的政務官熟悉政府的運作還有掌握不同部門之間究竟利害在哪裡現在到Andy何安達一個資深的政治公關對於 特區政府裏面的事情,廖如指掌,人脈的關係未必一定很豐富,每個部門之間的微妙東西未必很大,但很快掌握得到,算是這樣,現在就一蟹不如一蟹,然後到這件,才找鄧慧君,那時候我評論,雖然他是我的上司,曾經,記者問我,行不行?行不行?他 我對政治的人不是很熟悉對特區政府運作更加不是很熟悉這是我的評論雖然我是他下屬了很長時間我就很坦白說了我的觀點出來到這件我覺得真的不敢看慘不忍睹了我覺得我什麼人來的你反映到什麼呢 埋班的時候已經出事了即是不夠朋友埋班的時候你看看那些局長個個都是不是一流人才三四流的人才甚至乎是那個範數都不同是啊很差的譬如你陳茂波那樣師德又不行應對又不行政策又不行吳克劍那樣 吳克劍比陳茂波更差還比陳茂波更差膽都不夠說話不行理解能力低今天才被人疾數字人家告訴你是一你就一的嗎你自己計算數不懂計算數嗎又錯了很多人是不行的張炳良好像市正一點海難就見真章又是表達能力表現很差 其實他們的軟弱方面我相信跟整個班底有關 他說什麼呢?沒有表情,還增加他多一點,是不是?他說什麼呢?好像沒有麻煩,說定說他說什麼,他說是適合的人選,外界應該要對他有信心。那個人也沒有說,我也有問題,探長,你不覺得問題很大嗎?證實了嗎? 是堅的了,是堅的了,即是好像打爆風球一樣,你又說五點掛,你又說六點掛 17萬5千元,再加上那些所謂的fringe benefit,即是醫療、車、房屋那些東西 我開始有些越來越反感，開始有些腎上腺素飆高，想著不交，因為我認為那時候跟我賭錢下去是一樣的，不單止賭錢下去你都有賭一聲的快感，有快感，換了眼睛就扔下去，打碎片，沒錯，但現在簡直是好像賭了黑洞一樣，洞一聲都沒有，賭個廁所都可能衝了去，對，都有快感，我就用公司來交稅的，即是我本身運了一間公司，我都覺得要做多很多手續， 不單止不值，其實你有這樣的服務給我們，身為消費者，消費會告這個政府呢？我覺得是，我們電話1831138，1831138，大家未必懂馮偉光是誰，你可以上網找找他的背景資料，又聽他講話，剛才聽過幾個弊，去賭書的樂天平自己稱自己，現在這樣稱法呢？ 除了有見光死這個因素之外，連蔣麗雲都這樣說，我就覺得機會都很大，又或者蔣麗雲是跣他，不知道跟我們一樣，跟D100一樣要跣他，說多些，再說多些令到他回不了頭，我們同事都繼續打電話給他，想在這裡說一下，我們想恭喜一下他，恭喜他，人生的最高峰，成人之美啊大哥。 君子要成人之美，人家找到份好工，我們就不會眼紅人家，絕對不會，我們一定要恭喜他，以你們彈琴，真的做得真好，大家也可以打電話來，1831138，講一下我們特區政府的用人之道，這個用人之道就令到人家真的搖頭嘆息，你要找一個比一個爛的人進去政府裡面， 其實他都精打細算的。 為什麼會你見到一個爛呢？因為爛的他不夠膽用先，很正路的，這個是很多人打電話給他，當然他的voice box就敷了，他不開電話，當然voice box就悶了，他開電話就悶了，無線又找到他，可能無線有他家電話，不知道是不是，可能他自己打的無線，我們當時估的，我一回來跟同事說笑，我這個消息是怎麼來的呢？ 是不是他自己放的呢？他做慣公關可能一點都不奇怪，很非常合理，但我覺得跟正常人，我剛才分析過，你見一份工未有final的結果之前，聘書未到手未簽，未確定你何時上班，你沒理由放話給人聽，甚至乎人生兒子不知道未夠幾個月又不要說名，當然啦，大家利是，少氣，生不到的，會出事，所以這個是 見功的常識，做人的常識，如果他真的自己放的，隨時是玩完的，中間會隨時玩完見光死，我覺得如果他真的這麼違反常識，自己放他根本不適合做這個位置，他不是可能是搏一搏，搏一搏放出來，那個老闆有沒有第二手準備呢，迫緊了，會不會想做成既成事實，是的，沒錯，就是這樣，好像女人上架， 就告訴男人有了四個月了，你是不是現在不要我，你是不是這麼負責任，那就變成政府輸，一拍兩散，這招挺毒的，當然不是啦，政府可以很毒告訴你，從來我沒有考慮過請你，但又沒有人做，那怎麼辦，那就繼續原兇，有什麼問題，可能更好了一點，所以 你不要打這個算盤，很蠢的，打這個算盤未必行，你不要這樣心存僥幸，如果你這樣做，副局長就得了上次，這樣也是，那麼算了，穿著西裝就拍上Facebook，我去見工啦，上次他沒有那麼高調，上次他沒有主動找TVB，可能 他覺得這樣也不行，今次搏一搏，因為人生苦短，人生苦短一定要用這個方法，尤其是知道自己多斤兩，就一定要力爭上游，什麼都要做，因為689也是這樣，人版來的，1831138，其實我想很多人都認識馮偉光，我們的聽眾，大家說來評評他，稍後再見，好，跟大家說我們有足夠的學位是給小朋友 是上幼稚園的，所以不需要真的太擔心。 真的呀？送他一生。 其實大不大聲有時可能會視乎現場採訪環境而定，譬如說他聽不到的話，你大聲一點也可以無可厚非，但大聲就不一定會代表是沒有禮貌、令人難堪。反而如果是有些機構因為記者的提問就去沒收人家的採訪證，這些才是對新聞自由的無禮和踐踏。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鄭兼涵吳志森探長鄭兼涵是一個神出鬼滅的人， 我今天因為我正在拍攝，他現在港台做了一個叫做你跟港台拍攝，即是仇人見面份到眼行，不是他電視部，拍攝就拍不知拍 當年今日的什麼當年今日的東西，帶我回武校九龍工業，當年我們在這裏這些狗工出身，我今天拍了兩次，有一次來這裏拍，一次就去上次我去了九公拍，今次找我的老師藍鴻鎮一起去南鴻鎮重遊舊地，所以就去拍攝。 有沒有麥啟德呢？麥啟德拍呢？麥啟德不給你夠上去了，我真的要批評一下你，批評了你才說話。我接受批評。我今早聽你做節目，就找了長洲那位幼稚園的校長，那個是典範，拿著冷球棍，守護著自己的孩子。這個好碟，大班有一個很大的問題，要去再培訓。 因為他不懂賺人，很罵人，罵得很好，你明白嗎？他罵人罵得很尷尬，賺人那班人有時候他不懂賺，他不懂賺，不是真心，他不懂賺，不是真心的，他是真心的，他是真心賺，但是我們比較怕醜，他是比較少賺，賺人就怕醜，即是罵人就潮流有風波，所以現在他潮流很風波，所以現在他潮流很風波，但是你罵服衛哥沒有人沒有，真的很不行，要再培訓，香港多些人叫功當藝術， 少人值得賺，比人罵的太多，你突然間要賺人， 真的沒有詞彙，你四字詞出不到，春花雨又不對，沒有陰配，無緣無故人做什麼呢？我都有英文，我不說英文，我想說your courage，我很尊重，總之說，對你的勇氣，勇氣可嘉，寫生。 寫生求人，求人得人，你慢慢學，多些好事，多些好人出現，我就留你一點。 不如這樣，你叫我們監製每天找一單給你賺一下，讓你練習。 你叫我叫了人，他們說很難，我聽麥潤秀就行了。又說你陳家，你真是大哥，說回這個馮偉剛，又爆料， 爆料。 你只是說了一點點，其實你都覺得時有蹊蹺就見光死，之前其實他都不是首選，之前是May姐都shortlist了，你好像提過，後來衰了，因為英文不行，這個我真的有點，英文程度有問題，真的，事實英文我未聽過英文，我不懂，我未聽過英文。馮偉剛這件事是怎樣呢？這個人的證明，這個EQ和一種 求勝心切或者想做官想到恨到發燒，我也覺得其實因為政府高層裏面有些人當然是很少人知道，就是找他做這份工作。 做Wetting的你不要說了， 我都不知道現在做Wetting沒有，Wetting是ICAC做的。 總之政府內部有些人不Nike， 即是覺得大哥找得見這樣的東西，已經這麼多不夠班，還找到一個不夠班的來做，這簡直是小丑來的，你明白嗎？簡直是小丑來的，不是做副局長沒所謂，做政治助理沒所謂， 都是一個部門的事而已， 那不關事， 他現在是全個政府的事， 雖然就大喉腩， 他申請政治助理可能做了，他申請副局長D6位，差一點，D6位是二十多萬，但其實現在政府還早知道他做副局長沒有顏冤，你知不知道這個人因為他做統籌專員，他可以出席每天朝頭早的早討會，另外連行會都可以坐在後面。但他的水平呢，但他的水平呢，第一百級，如果港台請新聞請這個叫做program officer節目主任都不會請他的，如果要正話沒應對，所以就有人出來爆料，爆料之後呢，這個又是周庸翻版，抵不到鏡，又驚呢，真是沒得做，見光死，他就以為自己是，他現在這個考驗已經等於周庸當年一樣，出來開記者會，站起來，同一道理，他就想造成一個米已成炊的局面，我都覺得是，就這麼簡單，這是第一點，第二呢，你們對他仁慈，我是 你這些偽善，你這些偽善，沒有你那麼狠，他怎麼走出來，我說不出口的這些說話，槍技都侮辱了槍技，我強行都說賣肉都是體力的，我說了，今早，心裡有話想不到啩，不是不對，現在還不興手啩，應該move on的，OK，忘記過去的應該 人要生活，但這個人那種低能，已經如果這個是一個實，即是這個是叫什麼，Pedigal Test，即是考完筆試再考這個，考老師，他又肥佬了，他只撞牆的，為什麼呢？他講那段說話是完全被劉慧卿牽著鼻子走的。 因為劉慧卿也是不對的，說要新聞公佈，那份工作你要記者才做得到，這個考牌官對著紅燈了，你喜歡每個人，他就立刻告訴你，大哥，那個考牌官已經踩定了資料，你就懵了，旁邊有紅燈，我試過了考牌，被教官踩紅燈，他就給劉慧卿牽著鼻子走，你怎麼做，這個教官也給，他就比劉慧卿牽著鼻子走，那你怎麼做，這個IC位，他就就著劉慧卿回應的，所以你明白嗎，就是說為什麼我不做得，不用做記者的，我都做得記者做公關的，公關做公關有什麼問題， 水平真的很低，水平低，真的很低，做這份工作，如果要傳播的，新聞處大把人支持，你的親家黃偉麟，黃偉麟就在，還有特首班還有個特別顧問，助理AO來的，在麥當勞仔，以前那個叫什麼，特首政務助理，陳毅，那些幫特首，很殺的，傳送這些東西， 他的意思就是把這份工作貶到做Messenger，做一個普通的IO， 他的樣子是壞，樣子壞這件事我就不明白了，第一他的樣子是壞，樣子壞一戰，你明白嗎，他擦鞋也好，口黑學就第一，他可能體熟了劉天慈那本書，他見功的時候劉天慈那個叫小寶神功，就口黑他都不懂，要取一件西裝勾住他，給老闆看，我跟你一樣，這些低技巧的東西，這些叫低技術，已經噁心了，還有一件事，你看到他完全對這份工作的job description都不知道，那些人考飛機師 就很簡單，份工很容易做，幾個掣而已，不要駕車那麼久，幾個掣而已，駕巴士而已，我們在九巴做車廠做了很多年，為什麼不可以做機長，不過你走遠一點，不過就高一點，會升起，大哥這個人 他剛才說聽他在TVB的訪問那段說話，即是整飛機，如果我做考官，我整車的，我就說車啊，四個輪，然後考官說不是，你747呢，就一二，我數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個輪， 十個輪的， 747十個輪，一般是十個輪， 十個輪跟四個輪差不多而已， 那不是 我後來轉工去駕駛貨櫃車，貨櫃車多過你747輛的輪，為什麼我不駕駛？就這麼簡單，他說飛機是三點位，車是四點位，我駕駛過兩輪車，有分牌，有Van仔牌，有Van仔牌，有巴士牌，有貨櫃車拖架牌，為什麼我不駕駛飛機？ 九流公關，如果做公關當然找你老闆做，我老闆就是盧子健，經常找你做，再不合找就林毓華做就行，再不合你做就行，我就完全合資格，不用我自己誹謗，我跟他做政治分析就行，他不會跟他做傳訊，你明白嗎？我以為做傳訊，政治分析告訴他，你什麼時候會死，什麼時候不會死，這傢伙不用說了，總之一句賤人，你想想民主黨 過去幾次的選舉他們是聽他說的，真的，他是民主黨的公關，因為他入民主黨為何做了中常委，就是因為民主黨以為能夠撿到寶，吃豆吃就屎，即是有個公關人才，以為省了公關錢，以為有個in-house公關，真的這樣想的。 真的這樣想的，浪費時間，民主黨是很浪費，民主黨是很浪費，這些就是貪腐便宜，所以不如打個電話給你領導，我做證人，選舉是聽他說的策略，我找些最好的專家幫他，不聽他說， 所以你領導這麼痛心說他賣黨求榮， 特別痛，因為他要背鍋， 這傢伙不行，我就認為應該給他做， 我也覺得是， 多謝提醒， 即是做爛他，不是啊， 塵歸塵土歸土，垃圾就歸堆填區，這些垃圾應該走回堆填區，但是會有很多東西看，問題最糟糕是我們出糧，又就納稅了，一個這樣的人五球，五百萬一年，這裡數到這麼多的，二百多萬，秘書，最基本的東西，秘書，車司機，房津，沒有房津，一筆一筆一筆一個做完，離職， 藥丸囚急，醫療最直接是醫療，去瑪麗醫院看私家，真的什麼都住頭等房，什麼都驗了，如果他這些人看這麼運挑鬼命，分分鐘好像越南的人來香港做案，你也上次說過了，用一些槍坐多一點，坐久一點才醫，他有什麼病就順便陷入醫療，但這些人很難有病的，因為是曱甴來的， 我覺得當日當日黃毓民都是石身，即是力，你沒有冤枉黃毓民，沒有人看到，你沒有冤枉他，你沒有冤枉他，看不到閉路電視，沒有人看到，我希望黃毓民又好，他現在連任資訊科技委員會主席，失明得人，資訊科技委員會，因為是建制派支持， 不是怎麼做，那位不是，一定被人搶了，如果莫乃光做就不行，你壓不到牆，副都沒有，副都是給人，因為為什麼輪流兩年的，今次第一個兩年就民主派做的，後那兩年就是給建制派做，給建制派做的，就是郭佩凡做的，這個莫乃光其實傳統一般來說，不如現在莫乃不惡壞，立法會是這樣的，你這些 panel尤其是一些比較專業範疇的，你這個panel就應該給IT做的， 等於這個PAC 你這個政府做比較會計價的做，你想想以前幾百幣，李家祥做的，之後就應該，之後最糟糕弄了一個談判文出來，接著黃宜宏就衰了做不到財委會，立了這個位，當日我就是代表民主派的，我就是這個 IT PAC 我就入了委員會，第一選了黃宜宏出來，我有個責任，當日你署名吩咐我，在法會吩咐的，你去告訴他我們不支持他，認為他沒有資格做這份工，我走過去跟Philip，我就代表民主派，我就告訴他我們是不接受你做，認為你不夠班，去大班坑。 給他機會首先他做得挺好的 我們要講這個方案菲律賓外傭為什麼做不到呢第一你說不讓菲律賓人入境旅客這是外交不到你香港管你沒權這樣做你說不接受菲律賓申請這個可以 你這些人要犧牲我作為僱主我可以說我不要說這件事但我覺得當你們自己我們香港人的特首自己衰格自己丟架菲律賓有個這麼賤的總統也不要弱勢社群去背我就是這個觀點但我覺得如果最有效但我有個比較更好的方法不用經立法會行政 干預行政手段非常時期非常守法又不用過立法會又沒有違反基本法很簡單我是特首開個跨部門會議最重要是海關的還有移民局關長菲律賓來的貨全部起碼等了一個月才驗出口去菲律賓的油扣住他搞定了第二菲律賓 人來香港旅行只有一個關卡總之收到菲律賓整個就嚴絲那麼嚴排久一點接著站在那個閘口好像接菲洲人一樣你知道菲洲回來海關的移民局站在那裡招呼他們人家對待看到了那你就招呼菲律賓旅客你過境你看到了這個就是行政手段的分別行政手段就做到事情即是告訴你其實你不是很受歡迎的對不起還要告訴你 回去告訴總統我們不會代表別人道歉其實你的總統應該跟你道歉不過香港也沒有代人道歉這個就是我們特區政府的自治範圍這樣就做了不簡單我有更好的辦法大家什麼都不用做了因為梁振英丟了架令到領導人面目無光 現在你知道搞到李克強出馬幫我們香港人我們找幫忙找他的跛說什麼他很慘的忍辱負重我們一個強國的總理要向一個弱國一個沒有文化的人他也不算是很低姿態要跟他講其實已經是多餘他拖得太久所以現在就丟架嚴肅處理你令到國家領導人丟架起碼就 這個可能是和隨時會這個駱駝上面的最後一條稻草我馬上已經收到資料了有人說指日可待明年其實我看到是整個局來的明年就拜拜明年即是什麼時候明年總之是幾個月而已明年就幾個月當你十二個月當你十二個月我看到一個局來的專門是有意令到你 自己的特首不管到香港就上面直接在干預告訴香港人你有什麼都要靠爺爺出手沒錯他的動機就是這樣但爺爺好像說他爺爺都覺得煩醜啊我找你出去管事我找個經理你是總經理 OK,你同我管點呢班人,唔好多複雜。呢個就是腐肉雞,香港唔會人管到自己嚟㗎。下都翻我到,我點。所以呢有種係呢個時候,無端端請呢條友叫做馮偉剛,做呢個IC。非所思,你要令到個班公務員,令到個班AO呢好興,興個發垃圾。 興個火事形象很糟糕所以才留著料出來要不然哪有料留即是堅的不過現在見光死的會不會見光死呢會的你看看不過很難說如果連陳茂波都抱的不是咯抱多傑馮偉哥還是大家都是光的不知道為什麼一天是波一天是光那些很嚴重 有時老闆喜歡找一些

我就是那個洗腳盤出來神戶盤根本其實就是王朝馬海那裡查了這些東西之後告訴他要的我就是那個人來的 我以為他自己爆料了 這個價值觀沒有解釋也好交關那個釘莊工人釘錯了十張釘十一張即是告訴你這個選舉根本就找釘莊工人負責就可以了那你就拉個釘莊工人出來你用什麼公職叫他沽錢收了收了幾百萬還有自己釘真是一撇東西那還有你臨做這份工之前也沒有理由給他合約他對你就益了你 你明知道他應該早知道見了這份工作或者他申請了你就應該避免不再接政府合約所以這個問題很大的大家可以打電話進來我散兵了要多謝我多謝攝了這把不用說那麼多你這個人窮得聰明在哪裡來的這個人你請回來<笑> 不是啊我騙他回來哪有錢給他是吧是吧我的盤回來的哪有那麼多東西做的那你是不是你給錢的是的硬硬給了一些你為什麼要帶這個飛龍標誌一個人貫徹始終你為什麼要帶帆船標誌始亂不棄 你明白嗎為什麼不是家事香港標誌當日曾蔭權做特首的時候個個拿著帶著飛龍 現在除了我只有一個人帶就叫鄭經翰連特首都不帶連前特首都不帶只有鄭經翰帶這叫貫徹如一一路走下來始終如一好一路大家說我們有足夠的學位是給這個大的小朋友是上幼稚園的所以不需要真的太擔心 其實大不大聲有時可能你會視乎現場採訪環境而定譬如說他聽不到的話你喊大聲一點也是無可厚非的但大聲就不一定會代表是沒有禮貌令人難堪的反而如果是有些機構因為記者的提問就去沒收別人的採訪證這些才是對新聞自由的無禮和踐踏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吳志森探長今天當然不只有一個馮偉光的話題不值得說那麼長暫時打住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打電話來講一下評論一下因為這是封煙節目自由風是你們的節目是你們的主場你可以打電話來評論一下 第一件事,這也是餘波,都頗久,不過你說很久,又不是很久,我都不記得多久,因為香港那麼多新聞發生,每一件事都覺得很久之前 早前有范國威、毛孟靜，300個香港市民在報紙上登廣告，其中一份被錢，其中一份就是台灣的自由時報，說香港人和內地關係，要拿回審批權之類的，單程證的審批權。 就對這個廣告的內容很不滿，要求發起人收回言論並道歉。不滿的原因是將香港的房屋問題歸咎於單程證來港人士，歧視內地人、藐視單程證人士，實現中港家庭團聚，又認為廣告目的是賺取政治資本，聯席下星期會向平機會投訴。 這個時間我們請來負責發起這個廣告的立法會議員范國威。范國威，你好，兩位主持人你們好。我記得689回應你們這個廣告的時候，我們都找過你回應的。今次就是另一個團體，就不是689了，就是一些新移民的團體，關注中港家庭權利聯席，就說你們這個廣告 就將香港的問題，尤其是房屋問題，歸咎於單程證的來港人士，歧視內地人。你可不可以回應一下先？好啊，我回應一下啦。我覺得很遺憾和失望，有民間團體作出這個失實和非常之嚴重的指控，歧視不是一個輕率要說得出口。我認為今次這個關注中港家庭權利聯席 濫用了歧視這個字眼，我作為代議士、作為議員和其他超過300名的市民去刊登的廣告，他們也在他們的新聞稿列出來，我們是很清楚說盲搶地和土地的需求或房屋的需求，其實跟香港的人口政策、人口的上升是有必然的關係。 當梁振英盲搶地的話，我們提出第一就是希望取回單程證的審批權，去堵塞漏洞和收緊移民政策，我認為是在政策層面提出倡議，是我做議員的其中一個責任。我指出了香港現在面對一些問題。 這個問題大家認不認為存在可以討論，如何去解決，用什麼方法、法規、政策的改動，大家是可以討論，但是你提升了一層面去轉移了視線，是說我們歧視，我覺得是難以接受。 還有我自己也好，毛孟靜議員或者譚凱邦先生，即是有份參與聯署，或者我們整班朋友，我們從來沒有在廣告或者在其他場合講過，就說我們反對以家庭團聚作為一個考慮的因素去審批這個單程證。我們說單程證，但是我覺得他們是屈了我們。 這個地方不是最失實的地方嗎？你認為？ 是啊，我認為最嚴重失實的地方，我們當然認同家庭團聚是一個審批單程證的一個很重要的憑藉，亦都是有國際慣例。但是同一時間，國際慣例亦都告訴我們，任何一個政府、社會、國家去制定他們自己本身的移民政策，特別是符合他們本身的本土的期望、民意、經濟的發展、社會的 走向的話，這個亦都是任何一個政府應有之義，怎可以去到這樣歧視呢？范國威，我同意你們沒有反對用單程證的方式讓內地的人來家庭團聚，我同意，你們沒有說過。 我都同意，我記憶裏面你的廣告也講得很清楚，就是審批權應該是在特區政府手裏面，即是香港人、香港政府應該拿回，我都同意。但是你裏面有沒有提到說香港有很多的問題，包括房屋問題，是因為這些單程證人士來香港而引起的呢？我們不夠屋住，或者我們的資源出了問題，是 跟單程證人士有關呢？如果是有這樣說的，沒有這樣說的話，我覺得這個說法就是失實了，你們有沒有說過呢？我們絕對沒有這樣說，大家真的可以原，那份廣告還放在Facebook上，我們還有文件，這個連結也有引述到我們哪一段的文字是有提及到單程證和審批權。 在裏面根本我們就沒有將這個不同的社會問題歸咎，我們只是提出一點，當如果香港現在面對一個這麼大的房屋需求，其中是不是我們要調整我們那個人口政策呢？調整人口政策就是說審批權和需不需要收緊，這樣而已。至於我們批評其他，例如是太多的自由行，引起一些文化的衝突，我們是有另外一些章節段落 他叫你收回言論，然後就說要道歉，下星期就向評委會投訴。我想知道你是不是不會收，也不會，因為他有大眾。我覺得因為我不認為我們的廣告的字眼或者內容，以及在其他場合周圍審批權的訴求是有任何歧視成分，所以我們不能夠也不應該收回言論和作出道歉。至於這個聯席和其他人士，當然有他們的權利，他們要需要不同的部門投訴，我想他們可以行使他們的權利。但是我相信市民大眾是會看在眼內，我也相信道理應該是越辯越明的。梵高威想你再回應一下有關於昨天人民日報，海外版說新香港人的問題。 是新香港人的身份內涵，但他沒有提，他只不過說你們不要，我們都不會用那個字眼，譬如說你說蝗蟲去形容新移民，接著就用一個新的標籤叫做新香港人，就是解決了問題。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 2008年那些数字 这两个理据都不能够站得住的，人口老化没有带来，现在移民的新移民其实平均年是减不到的。 1998年那時的平均年數是講了13歲，到今時今日你講新移民的平均年是30幾歲，所以他站不住腳，沒有足夠的理據。至於教育水平也是，你是講16%至20%是有大專的教育水平，遠遠低於香港人本身，怎樣能夠講話他們的教育水平是高，又或者我們更加不要講話比較，像新加坡，新加坡很厲害，他們竟然 可以用他們透過他們的計分制度吸納了一些新移民有七成多的 是有大專教育水平高於他們自己身級原有的新加坡人六成多這個比例這樣你就會看得到他們嘗試透過移民政策去大幅提升他們的經濟上面的競爭力所以我覺得人民日報那個也是我覺得有些轉移時事即是又是用他們那個形容別有用心的我覺得這個是喂喂我看到後面響鐘了不好意思我要去投票多謝你我們談到這裡了 我們講開這件事順帶一提我想昨天你也講過剛才《人民報》引述香港一位學者周寶松的言論周寶松其實我個人不太認識他神交已久因為我很喜歡看他的書我女兒也喜歡看他的書他在中大一位正正系的學者教政治哲學所以是一個 自學相當嚴謹的一個人他有一個特別的身份其實他是應該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十幾歲的時候然後才在內地的鄉下來香港所以他嚴格地說都是一個新移民不過我也是新移民不過我來得比他早我一歲就來了他人民報就訪問寫這篇文章引用他他就在Facebook裡面有一個回應澄清 他說事實上我從來都沒有接受過人民日報的訪問過一年都沒有接受過任何媒體的相關訪問 他就Google了一下發覺這段文字是出自 2011年4月29日南方週末的一篇報導 這篇報導其實有一段說話真的引用他的引用他在人民日報這篇報導裡面一段說話就是引用南方週末 他的原話截錄出他的原話但是括弧括弧那段就不是他講的即是他引用上的引用是個記者的評論人民日報當作他講然後就屈他就說周寶松教授都是這樣講那段說話是什麼來呢那段說話就是括弧就是說但是無論如何全面與內地切割的主張 在香港是幾乎沒有市場的編輯言論在討論內地新移民可能會搶佔資源的同時如何留住自由行內地遊客如何在內地尋找發展的機會同時成為了香港近期香港熱議的話題這段有括號括住的有quote and unquote 就是南方週末的一篇報導那個記者的評論就不是周寶松的原話 咁就話人呢,就個名字就目標為本,這邊個啱的攞邊個用。係,而且我覺得水平好低,為人不得。係囉。你根本亂來。係亂來的,就見到字眼邊個啱就扯。就搞唔清楚邊個係個被訪者個,邊個係個記者自己寫,呢個自己。佢唔會搞唔清的,佢刻意的。第一呢,唔難啊。嗯,copy and paste,搵周寶松個難聞咩?你咪再訪問佢囉。佢就係明知搵咗佢都唔會用。佢就係明知搵咗佢都唔會用。所以唔搵。我話驚啊。因為南方週末間中會打個電話嚟問下我有啲香港熱門話題嘅睇法㗎。即係你都答過佢幾次。答過幾次,死過㗎。人人自危啊,真係有。嘩,佢亂call咁點啊?係呀,冇錯。好驚㗎嘛。將你指壓到你個口度,仲係佢嘅 評論不是你口中出的水平這麼低但我很擔心不過你昨天也說過今天我就不多說了新香港人的概念其實是一個很危險的概念是換血的概念就是將剛才所說的價值香港核心的價值全部洗掉去現在又有移民潮又開始講移民 我記得當年97年前的人走尤其是八九六四之後的人走 中英聯合聲明出基本法出大陸就很緊張周圍有遊說人家不要吵要唱好制止著移民潮用一個很軟性的方法去做很怕人走很怕人才流失今天策略完全不同了你喜歡走就走自好走派人來取代你燒炮仗這就是換血策略就是新疆和西藏的策略 找一些漢人去稀釋你但是你溝稀你你說要走其實對他來說完全沒有阻嚇的作用反過來我是不走我是頂住我是跟你砌過可能對他來說有阻嚇作用都不定我們先聽聽電話 131-138 林先生你好是阿森哥和探長你好 你好怎樣 你好，首先也讚一下探長和盧堅，其實之前兩天都做得挺好，真是很棒的。想說馮偉剛，其實馮偉剛之前剛才有大班人撩起了菲律賓那件事，我真的很想說 丟盡了我們香港人，我怕你丟什麼，真的丟盡了我們香港人，你去到跟別人做這樣的事，坐在那裡跟別人開會，你像你在開會嗎？究竟你老闆是我們香港人、中國人還是菲律賓人？ 卑躬屈膝， 還有坐姿都表露了。 你扮著梳化病，iPad來坐，代表你很老定，但他們不是，好像在排輪街政，從頭到尾坐了，大家知道我們講外交禮節，完全坐了，坐法都不同，從頭到尾坐了，四個字送給梁振英，殺熟狗頭，真是 真是醜樣到不得了，你莫說還說自己說跟別人爭取公道，我不知道你爭取到什麼，你的公道是送給別人，最基本他是沒有心做這件事。這件事講完了就講馮偉剛，大班那四個字很對，禮崩樂壞，我真的想問這傢伙憑什麼可以做到這個位置，明知都是靠拉靠癡 靠賣笑去得到這個位置，你可以委任一個人做這件事，究竟整個公務員團隊就因為你這個特首再選了這個陳茂波，一個這個馮偉剛，夠了，還不夠啊？整個公務員團隊就因為這兩個人打散了， 都未必得逞的，你又不要那麼開心，不要等他。 不是啊，打散是打散了在團結的心裡，做事的心裡，其實一向都沒有了，八九上台之後都沒有團結過。唉，我又想說，你猜以前曾蔭權年代，你猜那些自從有問責制之後，你還有委任了這麼多政治助理之後，你猜大家還有團結的心嗎？還有我是公務員，我都覺得死了一條心，真的少做少錯，完全都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全部都空降的。 是啊，我真的很想說昨天看完立法會，講蔣麗雲這些就是思想腦的人就不講了，亞版委就不講了，沒益的。但我想說的是什麼呢，林鄭月娥，你身為一個官員，你講了一段什麼說話呢？你只不過是說預了有人繼續追擊，我想問，如果沒有這些事情發生的話，何來找人去追擊呢？就是咯。 如果是settle了有什麼問題，沒有人去砌他，很簡單，沒有人犯法就何來警察要拘捕人呢？為什麼從來都是將整件事扭曲到這個地步？當然你以為了你老闆，又或者為了你的同僚去解話，但解話你的伎倆也好一點，你不懂得說的就找另一個說，是不是？你的解話方式是 醜到無倫，水平真是很低。我們有很多人在等，先生好嗎？我們先聊到這裡，多謝你鄭先生。這大班又打來，糟了。鄭先生，你好鄭先生。喂，吳志森龍，探長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怎樣？我有份工位走了。份工位走了。我剛剛想跟他講。你是聯席的朋友來的，是不是？當然啦。 那些中港聯席的全部是那個交誼秋、陳正森那些朋友來的嘛？不是啩？不是全部。搞錯啊！你講什麼先？鄭先生，客氣一點，不要因人廢言，是吧？我有少少老退化症。早那陣子剛剛他們一登了廣告之後，你們還找了中港聯席的大陸女人來跟他跟范國威對話的，記不記得？應該不是這個節目。 可能是知道了那個節目，他就跟范國威說，我們都有投票給你的，當時范國威是預測了一段時間的，其實他可能在想，真的，其實你不要相信他們，他們怎會投票給泛民，他們一定是投票給那些蛇齋餅那些的嘛，就是這樣的，很難執行的。 陳先生，我數一數給你聽，好不好？中央聯席就不是中央家庭權利聯席會，就不是左派組織來的。 不是初步組織包括中港家庭權益會、同根社、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即是被徐臣父罵的那個香港基督徒學會、中港單親媽媽關注組等等這班其實不是左派那班組織不是親中的組織 主要是關注基層、新來港的移民比較艱苦的生活情況幫他們渡過難關的一班組織我們要從這個角度去看他有他的關注點我們不能夠這麼快我很怕一種討論方式就是二分法 就是一個小時就有時間就會好一點世界不是這樣運作的大家有自己的想法還有一次我想不起那個組織又說他們登完廣告之後又說他們中港家庭聯席好嗎多謝你還有什麼意見好的周小姐你好 其實有些雙非兒童的爺爺、嬤嬤、公公或婆婆在本身是香港人我見過他們基本上就是沒有工作然後這個小朋友加上兩個老人家做申請有中門有很多很多我可以告訴你有沒有數據呢 很多人都是因為起那個年代來講真的父母會走下來香港小孩子會留在大陸亦都真的會有但是他們就是因為這個他們但是他們沒有申請到來香港住只是跟女兒或者那個什麼的話他們申請不到來香港但是他們為了利用這個自由行什麼就下來探親這樣但是當他們衝了關生然後那個小孩子就成為了香港的小朋友那他可以放下香港的 小孩子回不回大陸他比較關心的是他的綜援問題我告訴你如果你說他們是有什麼程度嬤嬤、爺爺、公公、婆婆老實說年紀都有差不多你叫他扣一個小孩子他們怎麼懂得去教他 我關心小朋友的成長因為我從這個角度中不中援是另一個問題我關心小朋友的成長因為大家知道好像你所說小朋友離開了父母由老人家去照顧 其實對他的成長是很大影響因為他都是香港人的精力有可能不夠他已經變成一個永久居民我們需要將來也好他是不是香港也好他都是香港人的一部分他對人口質素會有影響這個是不最理想的但這個不是因為他是雙非因為什麼問題很多家庭也是這樣的未必一定他在大陸來你要給他一頂帽子周小姐我聽過情況兩個父母都是香港人來的 香港生了小孩子是香港人但父母兩個就要回大陸賺食小學開始就已經沒有人照顧了就是阿嬤爺照顧了到十多歲阿嬤爺都頂不住了體力不夠了他自己一個人在家裡這個情況我聽過都相當多很多我聽過 都是很危險的事其實是很淒涼的一樣跟大家說我們有足夠的學位給小朋友上幼稚園所以不需要真的太擔心 其實大不大聲有時可能你會視乎現場採訪環境而定，譬如說他聽不到的話，你大聲一點也是無可厚非的，大聲就不一定會代表是沒有禮貌令人難堪的，反而如果是有些機構因為記者的提問就去沒收人家的採訪證，這些才是對新聞自由的無禮和踐踏。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 包括台灣的自由時報在內的廣告，除了引起六八九的反應之外，引起民間團體的反應。究竟范國威就說他們的廣告是沒有歧視新移民的意思，亦都沒有將香港的社會問題歸咎新移民的意思，只不過是希望將 香港每日150個新移民來港家庭團聚的申請的審批權，就拿回我們特區政府的手裏面，這是國際的慣例的做法，很正路的，不單止國際慣例，國內都是這個慣例的，國內就是譬如你想在北方移居去南方，那些叫做什麼，有個單位，有戶口，是的，沒錯，就是你在北方，譬如我想在哈爾濱 而去廣州，你都要得到廣州當局或者廣東省當局的同意和批准，然後才行。其實范國威，我們是這樣的意思，我想有些事實要說清楚，其實我這個比較重要，因為他們說現在有40去港，雖然他們說覺得沒有歧視，但其實看回整篇他那篇聲明裡面，其實他 基本上其實就是提及香港其實容納不了那麼多人口，過往有超過70萬人是透過單程證制度，你成績成長得對，每日150個你成都是的，所以他又提出，然後減人，但我想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其實我們沒錯，現在我們在社會裏面的確很擠迫，我自己也感受到，因為我旺角上班，很多自由行來香港，但我覺得要界定清楚，其實第一件事就是那些 經過配額下來香港的人，其實大部分其實他是因為家庭團聚，還有一個理由，其實他有親戚、有家屬，可能是他父母，或者是他的丈夫或太太。數據上，大概是 其實大部分都是的，基本上現在是那個配額來講都是用於這個家庭團聚做一個理由。所以變成我們就覺得其實家庭團聚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權利。另一件事我想最重要的其實他經常聲明某程度上就是歸咎這些其實只是為了家庭團聚下來香港的人， 就是覺得是令到香港人口實在太多，所以要去處理土地問題，然後就說實施源頭減人。但我覺得忽略了很重要的重點，其實現在最大問題其實不是香港很多人的問題，現在的問題其實就是政府一方面在說沒有地、在找地，其實另一方面其實他有很多地，其實基本上他的土地儲備是很多的，只不過其實他有很多，譬如他2000公頃裏面有900公頃，他是說 留了給丁屋的，其實我想首先提出一個問題，就是現在不是因為新移民下來香港令到出現一個房屋問題，而是土地問題，而是本身官商勾結本身，另一方面就是政府不願意去釋出更加的土地去建屋。 但我聽到是沒有衝突的， 兩件事都存在的，我覺得是沒有衝突，為什麼你這麼大反應呢？我想問題就是它裡面整個聲明裡面，其實它某程度上是歸咎這件事，其實它就是聲明裡面本身，但字眼上我就看不到。首先大家都是一些非政府的團體，雖然它是立法會議員，他都是以監察政府作為一個己任。 我們眼中有時看的就是看到大家分歧的東西，有大家不同的東西。我想說一些大家相同的東西，看看你贊不贊成。范國威就說每日150人來香港的審批權不應該放在大陸政府的手上，應該放在香港政府的手裡，是由我們去審批的。我想問這個你同不同意？其實聯席都就這件事去談過。 但我想其實聯席的團體是有一個擔心，就是在最近的一些討論裡面，即是說收回審批權的說法裡面，其實很多時候就說因為香港的單程證來家庭團聚的人口，其實他們基本上是補充不到那個勞動力的，因為他們下來其實只是拿福利的。我們其實就有個擔心，就是說如果是香港收回了一個審批權之後，究竟其實是依據什麼去做一個準則？喂，沈慧蘭。 沈慧蘭，依據家庭團聚，說明那150人就是家庭團聚，如果我們將這個原則拿得很清楚是不變的話，你覺得是不是應該放在我們手上好過放在大陸政府手裡面？還有一件事，我們沒有說放在他那裡，老實說150人如果放在他那裡，你能夠保證裡面有多少人真正家庭團聚？ 不止這樣，森哥，我還看了一件事，那150個 例如Andrew剛才說他見到很多，但你見不見到不是家庭團聚的會不會你見得到呢？有很多不是的，他不會現到身的，你又沒有數據，兼格。民說有些是國安系統的人來的，那150人裡面，你有沒有辦法由大陸政府掌握？ 所以我想問的就是如果我們不斷去講到這150人裡面，其實裡面是否有不知哪些他是不是家庭團聚，其實某程度上都是對於其實是製造一個標籤給新移民。不是，爭取了回來你再討論是另一件事，因為你可以再監察他那150個人是不是全部都是那些適合的人。沈慧蘭，你認為將權交給大陸政府，你就保證那幫人就是家庭團聚了？ 就保證完全沒有徇私了。這個概念錯了。我明白你說什麼，森哥，所以我們就是問一個問題，但我們其實就是見到很多時候去評論新移民的時候，都是見得到輿論都是說覺得他們的勞動力其實是無助去補充勞動力。這是另一個問題，我想說審批權應該在哪裡，你們其實有沒有清楚立場，你自己的原則是怎樣？ 你說派人家這樣，派人家這樣，沒有意義的，你覺得應該在哪裡？我們同意其實是要檢討的，這個制度，這個就是相同的地方，我就是說，當我們討論的問題的時候，是啊，就是我們就是想說，其實這個是我們同意的，覺得如果是以家庭團聚為一個依歸的話，其實我們都考慮怎樣去改善整個單程證制度的。是的，這個重要，如果我們的原則搞清楚的時候，我認為我自己覺得我的立場很清楚的時候， 如果這個原則是不變的話，堅持家庭團聚，我以為家庭團聚很重要的，有什麼大得過家庭團聚，老實實，是不是？我們有些聽眾有些網友就說你團聚回大陸團聚，這樣又自由，這個可以上去，我覺得是一個純粹是排外的說法，我覺得沒有意義的，這個說法，我覺得這些這麼非理性的說法，我們不需要放在心裡面，但是原則就是這班人來家庭團聚，家庭團聚是基本人權，不過審批權不該 放在特區政府手裏面，這個才是重要的，是吧？變成你也有份去監察，就是你等於等同。所以我們其實邀請范國威議員，邀請毛孟靜和譚海邦來做一個對話，我們都相信對話是重要的，這個是我們接下來會做的事。其實因為我想不滿一定有的，對於整個聲明，因為我們覺得你就這樣將新移民和 將土地公義問題掛勾，事實上真的會對新移民是一個傷害。其實我又見不到他是掛勾，我看完他的報告，他有提出過，他經常說人口太多，其中一件事就是來自於新移民。這個是事實，這是你感性上認為的。 但問題是究竟特區政府做了什麼這十幾年，那你只應該針對特區政府。我同意，就是針對特區政府為什麼針對新移民，他現在說的是很平，不是幫他，他已經很小心了，我覺得這個說句已經，只不過是情緒上可能覺得他是中了，他是針對那方面，但我亦都覺得其實這個事實也是，你說有很多土地未用， 當土地用完那又怎樣呢，這天都會發生的，那個問題就在哪裡，我想這個就是香港人要去問的一個問題，其實這個我想很重要的，就是現在中港交流這麼頻繁，究竟其實我們日後你之後會繼續出現的嗎，是啊沒錯，我們去怎樣處理這個問題，這個要去問的，人口政策，這個要去問的，這個要去問的，人口政策，簡單來說，我10元回來解決就好了，收尾藍，即是 我和我的角度沒有東西是禁區來的，新移民不是不能說的，是說的，新移民有沒有佔用太多香港土地佔用香港的資源，攤出來大家攤出來說是說的，沒有說這個是禁區，你不要埋來我這裡，一你說你就政治不正確，我覺得太敏感了。不需要這樣的，第二就是人口政策是要討論的，我們香港整個 家庭團聚也好，吸引人才也好，或者令到香港人口老化趨勢減慢也好，這個政策全部都要談的，不要一說就說這個不禁區，我覺得有些攻擊性，我們不覺得是禁區來的。例如你說他們的議員是為了政治的本錢，我覺得做議員不是為了這些，是為了什麼呢？不出奇的，但問題是你不可以犧牲，你不可以犧牲一班 其實這個時段的主持就是毛孟靜，如果袁職有時間的話，有沒有興趣派一個人上來，可以問這個，我覺得這個議題是重要的，亦都值得討論的，如果有一個這樣的公開平台討論的話， 我覺得對公眾是有益的，這個是理性的，我們其實聯席的很清楚，不如公開對話吧，在這裡對話吧，在這裡對話吧，我們回去立即問一下，盡快覆我，盡快覆我，監製跟進，有一宗我覺得這件事我們順帶說，《人民日報》除了說屈周寶松之外，中文大學的一位政治哲學教授 他就很意思將湯唯的照片登出來，就說湯唯是新香港人的人版，因為他移民來香港，第一漂亮、演技好，而且真是自食其力， 還有兼價賣座，又做了SK2的代言人， 很專業，我看完之後有四個字，真是 他明明是一個茄哩啡，被一個這樣用法，大家知道湯唯自從拍了《色戒》被內地的演藝當局全面杯葛他，封殺他，不讓他拍任何戲，搞到他遠走他鄉，他的經歷都很慘，在外面好像在美國還是哪裡，真的找不到吃，後來他很努力去學英文，很努力去磨練自己的演技， 慢慢接拍到一些廣告、片段，成為一個國際巨星，他的演技大家看得到， 越來越進步你看到有幾套戲都是 你無恥到這樣的人民日報不是人民日報那麼簡單整個共產黨他都是當人一個工具適合用就拿出來無論人說過的東西無論一個真人你看到了我覺得大家再對這些人民日報有期望就笑了不過他有影響力你屈原周寶松又屈湯圍 你又托湯圍不敢托你因為湯圍還要回大陸賺錢周寶松移民了香港坐你都傻將事實說出來人家一個光明磊落的學者有接受你訪問就有沒有就沒有亂來才行這篇東西通篇謀論然後將以往共產黨將漢人移去西藏移去新疆的做法將它翻版來香港 用這個方法用新香港人的四個字超然若揭中間的陰謀好答半之前聽聽聽眾電話 我認為是就算很忠誠地說的確是我親眼見到你問有沒有數據數據就是我感受到感受不是數據我們客觀地說感受不是數據就是數據我不用數據我感受到了你說你聽聽感受到什麼教育問題學位問題住屋問題用地問題社會問題夠不夠 都是你覺得很你講完之後我覺得不夠具體即是那些是什麼其實譬如你現在講幼稚園北區幼稚園現在北區幼稚園的問題其實是雙非的問題大過新移民的問題你明不明白我分別總括一句人口問題我同意我們香港人是控制不到人口的膨脹 我同意這些人口太多接著你說人口太多就建屋建屋香港是否可以不停建樓但有一點我想問你大家知道這150人名義上實際上我不知道是為了家庭團聚來香港你覺得這個理由合不合理呢家庭團聚真是天賦人權譬如去美國移民美國移民都是因為家庭團聚加拿大移民家庭團聚是其中一個可以得到分的一個因素聽我先說但要看實際情況我們香港 沒有那麼多地方停了家庭團聚的來香港的申請是不是這樣呢不如我想問你的答案是否停了這件事你覺得不應該再有家庭團聚了錯錯錯這件事是大陸做出來的那就叫大陸我的解決方法撥一塊地在深圳撥一塊地給我們香港在那裡建樓給他們團聚 給他們團聚譬如舉個例即是劃大香港的界譬如舉個例什麼人才回到那裡尤其是開始劃線呢這個重要這個跟我自身利益有關我大陸人來的深圳和香港我因為家庭團聚來香港我應不應該回去深圳住我真的有情緒深圳和深圳 新界北真的很近我應不應該回去畫線我應不應該回去呢看自己的工作和居住方便其實我很贊成你去說人換地都可以這樣香港越來越大就解決到問題但我們不能規定什麼人住哪裡兼夾是我們沒有能力這樣做你說大家地得不過你不能規定什麼人住哪裡就像納粹集中營一樣 不行的嘛我們把波扔回大陸可能溫先生也不是這個意思即是人換地好多謝你方先生方先生你好你是森哥你好探長你好你好探長第一次跟你聊天森哥我跟你聊幾次想說 689 其實想跟老伯哥說一聲對不起真的為什麼呢因為還是頂不住是這樣的因為我們一直都跟他說他對著菲律賓的人質事件是沒有做事其實他不是不做事他根本是不懂做事或者在做事是不懂做事你聽到出來一撇屎 我說一撇野而已你一撇屎具體一點就算他現在的影相角度是只有一個角度看到他被三世玩其實他全方位的廢柴的程度是看完了這個就巨細無遺了很清楚赤裸裸地被人看完沒有三著幾千萬的píxel其實有一件事很痛心很多香港人就會覺得 他做又罵你是不是葉劉我們在說葉劉那些理論那些沒開名很多個葉劉千絲萬塊葉劉用這種心態去看這件事我就覺得都頗無奈和很失望這個聲音反而我聽得少在民間民間少我覺得周遭很多可能大家身處的世界不同他們會用的情況就是他都出了聲 批評別人就好容易覺得老實說我們都不是很我們都不是很有空其實我們都要唯有奔馳問題是我是納稅人我付錢養他為什麼不批評得他大哥這些外交不是玩泥膠所以他經常說自己內交所以你體諒一下他內交當玩泥膠而且他都很交有一派的交給我們交就好緊要 交得很重要他真的老實說今次的建制了他根本上是內交和外交都是這麼廢真是失望對多謝你我們談到這裡稍等稍後再談鄭龍大家說我們有足夠的學位是給這個大的小朋友是上幼稚園的所以不需要真的太擔心 真的嗎信他一死都傷復失明了真的 其實大不大聲有時可能是會視乎現場採訪環境而定譬如說他聽不到的話你喊大聲一點也是無可厚非的大聲就不一定會是代表是無禮貌令人難堪的反而如果是有些機構因為記者的提問就去沒收別人的採訪證這些才是對新聞自由的無禮和踐踏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吳志森探長又有一位聽眾想跟我們對話這位是吳先生你好你好阿森哥有什麼意見呢我是探長我今晚聽到有位沈先生說我們不應該歧視新移民 我都覺得不應該歧視新移民完全贊成不應該歧視新移民因為我都是新移民你歧視我難道是嗎問題是我覺得他的定義正如有心所說你用什麼角度去定義我建議沈先生不要只說他就說很歡迎毛姨跟他們討論對話 但我的討論都不及得你真的下去社區看看是否實際因為我本身是住天水圍的而我本身是做社工的即是說家庭、社會資源方面其實我們都很熟悉的亦都接觸很多這些個案當然是部分人這樣做但有時我們都會覺得很激氣因為他 他們是很懂得用制度裡面的一些可以拿到的福利我想這個就不是歧視反過來我看回真正本地的低下階層的香港人其實是最被歧視的一班因為你排屋你又不夠他快因為他們是快一點的為什麼他們會快一點我不太明白制度怎樣因為他們沒有資產審查因為很多是我教的香港人那些嫁裡面我們姑勿論他是假結婚還是清結婚然後過來之後生了一兩個小孩然後就離婚 離婚之後生了小孩就不是假結婚假結婚就是真先生的小孩沒理由假的我講個實案給你聽有一位住在上水的村屋的新移民他過來之後他不理怎麼說 他本身的先生已經離開了結婚那個他就跟其他男人離開了是不是死了不是分開了即是離婚離開了然後他就不斷生養但是跟不同的男人生養然後這些小孩現在都是住在村屋村屋他就放了兩台麻將然後小孩我親眼見到都是吃飯盒 那些小孩每個人頭計有錢收的拿綜援但是我插一句嘴這種情況如果我沒有記錯有一件案那個女士吸毒亦都是跟不同的男人生了幾個兒子 然後有些虐待小朋友的情況那個應該不是新移民那個是本地人即是說你的說法其實是人某些人都會發生不是一定是新移民才會做不過可能對你來說印象深刻很多因為你可能是你見過或者你做的個案都不頂不是說新移民必定是做這些事 阿森哥,我剛才說的話,其實我是舉其中一個例子,我不是拿一個例子引證,他們新移民一定是這樣的。那舉一些例子,只是新移民才會做的嗎?新移民裡面,你不能否定就是他裡面確實是有計劃地過來的呢? 當然要計劃但是有一點我想澄清你說他排隊會拿公屋會快一點為什麼會這樣呢我搞不通沒有他很簡單他拿因恩恤有些叫因恤安置的嘛還有他的定義是怎樣的呢因為據我了解吳先生如果你知道政策譬如說新移民來排公屋如果他未住滿七年他第一就沒有拿綜援的資格 他個人生了小孩當然兩份吃要很多但是他未住滿七年他也不可以計算那個住那裡去排公屋就拿個大的屋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因為香港的公屋的資格和綜援的資格都是要住滿七年才行的香港永久居民才行我的理解就是這樣我想你會熟悉如果你做社工那個制度裡面是這樣的他有一個特別的條例就是這樣的如果你有小孩呢 你就可以用家庭做單位去申請綜援這個就不用七年這個是小孩的綜援大人拿不到綜援你只要那個大人你能夠證實到你有一份兼職那份兼職是散工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拿家庭綜援而你拿屋也是一樣 你當你的小孩在裡面政府就一定要給你屋不是這樣的聽聞就是大人跟小孩一起吃那份綜援很淒涼可能你會清楚一點因為我聽過的個案都是這樣我們真的在處理而且看到他們是一個屋的人其實互相傳遞訊息但我看到 我認為沈先生為何要下去區看呢你看看真正香港低下階層再比一比新移民尤其是天水圍天晴村就是最新的一條屋村裡面新移民的比例是多過你本地人的你看看他們的生活狀況是不是真的說是這麼大分別呢就是說新移民我給我們歧視很慘 但是你覺得是騙綜援還是事實上是提供到這些享受呢我們香港的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之下亦都沒有人去監察而就有個誘因他們會來了香港 一定是好過在內地，因為他來了之後你的誘因大，你越大的時候他們就越覺得這件事應該做。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加強針對這個制度，好過針對人，因為有些人真的有需要的嘛。 只要我將制度界定清楚，而政府真的負起一個監察作用，這點重要，他不一定是劃了一條線之後就走了去，你走了去之後其實等於有人犯罪，你的審批權之外，你的標準要很嚴格，是吧？我絕對贊成的， 所有的問題來自於制度，不應該互相廝殺，我覺得不是這樣看的，做回來政府的制度或者社會制度是否設立得好，沒有監察，是否用得其所，這點重要，是否應該花了去給一些應該要有的人。 我想大家都贊成的，感激你提供這麼多資料給我們，多謝了一位雪梨的曾先生，曾先生你好，你好，請講，你好，曾先生，那一150人的單程證審批權控制權，我覺得單方面 就是單方面香港做審批的很難調查到幫香港才行，因為那些戶口的人檔案在他們那裡，當然不可能放在大陸那裡來拿著，他們運很多人到香港，不知道什麼事，你說了150人得15個，可能是這樣，但這件事基本上是存在的，但要證實真的極之困難，其實不難的，福利署可以知道有數據的嘛。 他下來除非真的很碰，不用申請公屋，不用住，那些阿爺放下來又怎會使福利署，那就是了，你已經呼之欲出了，那些人是什麼人，據我了解是有些非家庭團聚，特工那些也有，奇形怪狀的人在那裡，那些都已經是不知道是西環出糧的，他們怎麼去福利署拿錢，當然你說得對，為什麼我說要那些團聚移民那些呢？ 為什麼香港很難做呢？因為去大陸那些，因為澳洲那邊之前很多都試過了，去搞假結婚沒有人搞假結婚幫得到，因為搞假結婚要很多錢，現在是要10萬個都有假結婚，那麼厲害，因為可能要生孩子，搞不搞假生孩子，不用生孩子，那個行市價這樣，他們就沒辦法了，他們不會去浪費這些錢了，那哥 跟我細妹結婚，那麼簡單，在大陸那裡的時候，他爸的陳小明，你問他喝的，他叫他名字就行了，這麼有創意，很創意，真的，他們這些很有很多年了，不是新事來的，20年都有，那怎樣，那接著呢，然後就拿到移民資格了，新浪潮電影來的，所以我就為什麼香港很難單方面去審批這件事呢？ 督他不爆的，一定是要大陸方面協助香港，才能督爆他這些哥哥，他是我老婆，原來是他細妹，這些是完全不知道的，那個是你媽媽，不是原來那個是隔離的祝婆來的，那個是風筒， 其實是牙刷的東西，那些東西是毛巾，其實就是抹腳的，不過都像的，這些東西其實很老實說，很多東西你接觸大陸人跟他聊天， 要聽很多消息出來了， 喂，那你聽多些，下次又打來了，這個很震驚的消息。我有些人說，你們太短時間，或者一些人說好像說那些，我跟那些幹部聊天這樣，那些大陸是做幹部的，他說為什麼大陸這個system行得會這麼穩陣，是完全絕對不會動搖的，我跟那幹部這樣說，他們說絕對不會動搖的，他說 大陸那個共產黨那我肯定會有人變心假 好像一開始給他的例子是甚麼呢? 不會走左走右永遠都向著葉條路直走永遠都是不會變節的 我不知道,我沒有接觸過蘇聯共產黨,那你問他嘛,蘇聯共產黨也是這樣的,一樣的做法,列寧黨來,大家都是,為什麼沒事,為什麼會沒有了呢? 我今晚我就有一件事對阿吳先生你好第一我講先你好第二我敢不敢說是這樣好第三我希望你聽我講完因為第一我不懂得說話第二我不是有文化不懂理解很多東西這個真實個案是我自己朋友認識的他本身用一個難民嫁到加拿大跟那些人結婚之後到他拿了合法的身份他離婚接著回去大陸用大陸人給20萬他他就跟大陸人假結婚 即是去加拿大接著到某個時間那個人家裡有離婚又成這樣做的這件事是加拿大的事香港的事我看報紙而已有一次咖啡灣就塌山泥砸死了人那次我忘記了砸死了人是甚麼當時兩夫婦在那裡他居然有本事這樣那個開宵夜吃的那個老闆娶了個老婆 接著他已經生了兩個小孩,跟自己的老婆離婚 接著回大陸娶了這個老婆的姐姐下來 報紙賣的,而這個姐姐在大陸結婚生了一個小孩 接著這個姐姐嫁給這個妹夫之後,來了香港 接著她的老公和兒子在大陸經常來香港旅行 接著那次砸死了,剛巧 她這個姐姐就跟大陸離婚的丈夫即是她的姐夫就睡在一間房而她這個妹夫和妹妹離婚的嘛就睡在一間房其實就是兩夫妻兩夫妻根本大陸人來香港是她是很好人當然香港好啦我很開心的其實多大陸人都開心來就因為照顧得到她們還有最好就能夠將她們的思想都融化了最好雖然她們離親都是根深蒂固 怎樣不喜歡共產黨呢?要心底下,因為他們有優勢的教育問題 還有一件事,我今年60多歲,我本身在香港,我是幾歲來了的,我在香港幾十年,我因為覺得都挺好的,以前,後來我自己做生意失敗了,新的一個負責,這些我的事,然後我申請工作,我都是很循規蹈矩,很排列地去申請的,但是當我去到申請和入住了之後,我發覺 我變成一個很稀有的人,因為你踏電梯走出去周圍,你聽不到那麼純正的香港話,挺奇怪的,所有那些老老亂亂,你都不知道他說什麼話,我不是歧視他們,我還會做我自己應有的本分,譬如他們老,我電梯,我又按電梯,按到門,周時開門給他們出入,各方面,小孩子,他們不懂 大小孩子又不懂危險的事,有時候我會跟他聊天,我會這樣,小孩子會危險過你,小心,我會這樣,我不是說歧視他們,或者是對他們不是,而是香港的情況的確是非常之嚴重,他們的方式,我們想不到,也做不出的方式,他們都可以的,所以我今晚,其實我就是怎麼說呢,我可能是大聲了,因為吳志森,我是由香港電台一直聽他,還有我本身覺得就是說, 吳志森,你都要想一下香港人,低下層,我們是低下層,有時候看到的東西,聽到的東西,感應到的東西,或者你們可能真的沒有我們見得那麼盡,都不出奇怪。他體諒那些家庭團聚,不是代表覺得香港人流了,找不到的。只不過可能你感受上可能。明白。就前那天,那宗報紙賣,那個義工非禮的小朋友那件事。 那個義工非禮的兩歲的小童那件事,那個媽媽也是離香港生了小朋友之後,她說她的丈夫原來是將她是以奶包來香港的,她離婚,離婚之後香港的社會福利處、社工跟進又用那些特別個案,也跟她申請了公屋,她來了 一年鬆一點,這些很多個案是先前那個社工覺得是很對的。韋小姐,不好意思,因為我不能一一回應你,因為我有幾個聽眾在等,很多謝你發給這個意見,我自己想一想,歡迎下次打過來。是不是令到大家覺得我會站在新移民那邊,我會反省一下這個想法是怎樣,好嗎?好,多謝你,梁先生你好,梁先生。 是你好,請講啊,梁先生。你好啊,吳先生,兩個問題,關於新移民,首先同一件事,其實新移民的問題,其實制度是最主要的制度,有兩件事,又想問,第一,施君龍事件的事件,如果我一個大陸人在香港犯了法,我在內地,如果批核權不在我們,他下來了。 你覺得你會怎樣呢?第二件事就是,之前有個新聞就說,有個大陸有個集團,他為了騙妹仔,即是他假結婚,就拿50,000元出來,即是引那些妹仔就說,你跟你假結婚的,然後下來之後,事成之後,就會給你錢,這兩件事,如果你不拿回審批權回來,我說這些問題會只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複雜,越來多創意。剛才說在悉尼,即是在雪梨,哥和妹結婚,很恐怖。這點大家都覺得制度出了問題。我也同意這一點,但有一件事很重要,你剛才說的假結婚 又或者是你說犯了罪,如何去批他,這個不只是香港需要注意的,全世界有移民的社會都會有這個情況,如果你看過美國,你知不知道怎樣看假結婚的?突然突擊,半夜走去你家,半夜走去,還有看看你的照片有沒有放在表面,然後就問,你老婆的底褲放在哪裡? 你找出來給我,這樣問這些事,我們香港的移民局,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這樣做。當然不會,如果是要做這件事就不是做不到的,人家很嚴厲的,批准你進去,你兩夫妻,叫做兩夫妻,辦了這個註冊手續,批准你也好,一發現你是假結婚,對不起,戒回走,如果我們入境處要做這件事的話,我認為應該做得到,應該嚴厲地執行,才是對的。 多謝你梁先生好我們有吳先生吳先生你好你好阿森哥你怎樣有什麼意見阿森哥我很開心今晚聽你那個分享因為我覺得你很持平中港家庭那個權益會你又批判下去支持新移民我不是為了持平而持平的我但我立場聽到我覺得是一個很持平的討論來的我覺得是正的我講回剛才 有位社工先生其實我本身是社工其實如果你帶著一種角度覺得他們每個都拿到很多資源你要專心新移民然後你去服務他其實你自己本身已經先入為主了我很擔心其實我經常都感受到這種氣氛但其實我自己本身在前線我見到很多新移民其實他們很自強他們 對自己的小孩很委身又互相幫忙看小孩其實這些故事在香港我找不回我經常覺得是在他們身上我才看到我們小時候的街坊那種感覺是那種譬如說我現在今天去上班 或者我要看醫生你和我看著小孩行不行接不接你和我接著他回來那種守望傷了的精神反而出來了即是我們年輕的時候就是這樣是啊但如果我 他下來拿資源很容易拿中援我覺得有時候你正面的東西還有我覺得那些小孩子大過了他都要投入社會他是香港人其實我們都是要幫他成為一個對香港有貢獻的人我覺得你不應該看死他代代世世代代都是拿中援的我覺得這樣很殘酷的看法其實很多是不肯拿中援我自己見到的 根本就頂不住要生活勉強要做工要看小孩但又不肯拿中援那他小孩有沒有人看其實是很可憐的人家覺得我們都是拿中援的靠政府所以他們自己都有些骨氣你似社工多一點因為為什麼入這行始終都有這種傾向<笑> 我想說多一件事但這也是事實因為我同時會服侍單身的男人麻甩佬 其實他們真的有很多是幫助一些案件是幫助一些內地假結婚來香港轉頭就離婚他們很坦白認我收幾皮東西亦都有些女士承認告訴我其實我也是假結婚下來的那你有沒有聽過歌妹那些呢 其實是少數而且這些事情我們是用制度去搞的沒錯其實都是制度那裡是啊你不斷有他其實他們 很多在大陸要付錢供安有真實的結婚的個案他們要付幾次錢才下來因為太多人還有那個公安是真還是假的反過來我覺得我們真的要自己拿回審批權我們自己去審查因為沒有人會幫我們負責任我們香港要為自己負責任沒錯不要靠別人所以今天我們的討論最後講來講去都是因為制度 我們的審批權沒有了我們的自主沒有了的話制度出了問題有很多亂子就會出現還有我們自己會有私殺最恐怖就是是的還有香港人如果這班人接納了他來香港的話你就是當他香港人的一部份我覺得是自己人來的如果你真的香港大的話你不可以就說這班人這樣的話我覺得很難搞譬如你來了五年還是來了七年還是來了五十年才當他新移民 我想說多一點我覺得以前我們對新移民我們是覺得看低他們一等沒文化現在新移民他們不單止是被人家感看還加上一種仇恨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要融入社會他們的下一代或者我們現在香港的孩子我是很擔心難過我來的時候難過我來的時候過都是新移民其實就是這樣現在很可憐 多謝你,吳先生,我覺得今天討論很棒,無論聽眾對我怎麼看都好,我會繼續我的立場很清楚。D100,講真話,談公義,厚廉民。D100,還聲於民,Voice of the People,還聲於民。